经卷第45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兼非兼品第64-2诸天当知诸色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受想行识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色离即一切之智离受想行识离即一切之智离诸天当知诸眼处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耳鼻舌身意处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眼处离即一切之智离耳鼻舌身意处离即一切之智离诸天当知诸色处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声香味触法处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色处离即一切之智离声香味触法处离即一切之智离诸天当知诸眼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耳鼻舌身意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眼界离即一切之智离耳鼻舌身意界离即一切之智离诸天当知诸色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声香味触法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色界离即一切之智离声香味触法界离即一切之智离诸天当知诸眼识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耳鼻舌身意识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眼识界离即一切之智离耳鼻舌身意识界离即一切之智离诸天当知诸眼处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耳鼻舌身意处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眼处离即一切之智离耳鼻舌身意处离即一切之智离诸天当知诸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离即一切之智离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离即一切之智离诸天当知诸地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水火风空十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 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如是乃至诸地界里及一切之智里，水火风空十界里及一切之智里，诸天当知，诸因缘里及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里及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如是乃至诸因缘里及一切之智里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里及一切之智里，诸天当知，诸无明里及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行乃至老死里及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如是乃至诸无明里及一切之智里，行乃至老死里及一切之智里，诸天当知，诸布施波罗蜜多里及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里及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里，如是乃至诸布施波罗蜜多里即一切之智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里即一切之智里，诸天当知，诸内空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如是乃至诸内空里即一切之智里，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里即一切之智里，诸天当知，诸真如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如是乃至诸真如里即一切之智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里即一切之智里，诸天当知，诸苦圣地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即灭道圣地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如是乃至诸苦圣地里即一切之智里，即灭道圣地里即一切之智里，诸天当知，诸思念住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四正段乃至八圣道之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如是乃至诸思念住里即一切之智里，四正段乃至八圣道之里即一切之智里，诸天当知，诸四境律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四无量四无色定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如是乃至诸四境律里即一切之智里，四无量四无色定里即一切之智里，诸天当知，诸八解脱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如是乃至诸八解脱里即一切之智里，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里即一切之智里，诸天当知，诸空解脱门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无相无愿解脱门里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里，如是乃至诸空解脱门里即一切之智里，无相无愿解脱门里即一切之智里。 诸天当知。诸净观地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种性地，乃至如来地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净观地离，即一切智智离。种性地，乃至如来地离，即一切智智离。诸天当知，诸即喜地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离垢地，乃至法云地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即喜地离，即一切智智离。离垢地，乃至法云地离，即一切智智离。诸天当知，诸陀罗尼门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三摩地门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陀罗尼门离，即一切智智离。三摩地门离，即一切智智离。诸天当知，诸无眼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六神通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无眼离，即一切智智离。六神通离，即一切智智离。诸天当知，诸如来实力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如来实力离，即一切智智离。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离，即一切智智离。诸天当知，诸三十二大士相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八十随好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三十二大士相离，即一切智智离。八十随好离，即一切智智离。诸天当知，诸无妄施法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恒住舍性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无妄施法离，即一切智智离。恒住舍性离，即一切智智离。诸天当知，诸一切智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当相知，一切相之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一切智离，即一切智智离。当相知，一切相之离，即一切智智离。诸天当知，诸欲留果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依来果乃至独觉菩提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欲留果离，即一切智智离。依来果乃至独觉菩提离，即一切智智离。诸天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菩萨摩诃萨行离，即一切智智离。诸天当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即一切智智离。诸天当知，诸一切智智离，即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如是乃至，诸一切智智离，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诸天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诸法，无不远离，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 不沉不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儿时世尊告善现言，何因缘故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沉不没？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以一切法皆非有故，皆远离故，皆极尽故，无所有故，无生灭故，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沉不没。世尊，由如是等种种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沉不没。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若能沉没，若所沉没，若沉没时，若沉没处，若沉没者，由此沉没皆不可得，以一切法不可得故。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不沉不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皆不可得，不可施舍，是能沉默，是所沉默，是沉默时，是沉默处，是沉默者，由此沉默。一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不沉不没。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天地士、大梵天王、诸众生主恒共离境。报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但恒为诸天地士、大梵天王、诸众生主共所礼敬，是菩萨摩诃萨以为过此极光净天，若遍净天，若广果天，若净居天，及于天众恒共礼敬。是菩萨摩诃萨以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现说法者恒共护念。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则令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亦令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速得圆满，亦令真如乃至不思议界速得圆满，亦令苦集灭道圣地速得圆满，亦令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速得圆满，亦令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速得圆满，亦令八解脱乃至十遍处速得圆满，亦令空无相无愿解脱门速得圆满，亦令极喜地乃至法云地速得圆满，亦令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速得圆满，亦令五眼六神通速得圆满，亦令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速得圆满，亦令无妄施法恒住舍性速得圆满，亦令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速得圆满，亦令一切菩萨摩诃萨行速得圆满，亦令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速得圆满，亦令一切智智速得圆满。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为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 共所护念，速能圆满一切功德。是菩萨摩萨当知行佛所应行处，亦正修行佛所行行故。此菩萨如佛世尊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萨其心坚固，假使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为恶魔，亦一恶魔各复化作儿许恶魔，此诸恶魔皆有无量无边神力，是诸恶魔尽其神力不能障碍是菩萨摩诃萨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正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以得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达一切法不可得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障碍，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正无上正等菩提，云何为二？一，观诸法皆毕竟空；二，不弃舍一切有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二法，一切恶魔不能障碍，令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正无上正等菩提，云何为二？一，如所说悉皆能作；二，为诸佛常所护念。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天神等常来礼敬亲近供养，请问劝发作如是言善待大事，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勤住空无相无愿，所以者何？大师，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住空无相无愿，一切有情无依护者能作依护，无皈依者能作皈依，无救护者能作救护，无投去者能作投去，无周主者能作周主，无舍宅者能作舍宅，与暗明者能作光明，与聋盲者能作耳目。可以故，大师，如是住空无相无愿，即为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现在如来应证等觉，处大众中说正法时，自然欢喜称扬赞叹是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及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功德，善现当知，如我今者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宝窗菩萨摩诃萨顶髻菩萨摩诃萨等诸菩萨摩诃萨，即于现在不动佛所静修梵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及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功德，现在东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彼亦有诸菩萨摩诃萨静修梵行 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彼诸如来应证等觉，各于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彼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及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功德，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亦有诸菩萨摩诃萨静修梵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彼诸如来应证等觉，各于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彼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及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功德，善现当知，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见次圆满大菩提道，见次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当得一切智智，以为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说正法时，与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是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及诸功德。所谓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功德，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不断佛种绕仪有情。儿时俱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何等菩萨摩诃萨为诸如来应证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为不退转退转位也？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主不退转位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为诸如来应证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复有菩萨摩诃萨虽未受记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为如来应证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儿时善现复白佛言：此所说者是何菩萨？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虽不动佛，为菩萨时所行而学，以得安住不退转地，是菩萨摩诃萨为诸如来应证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复有菩萨摩诃萨随宝床菩萨摩诃萨、顶髻菩萨摩诃萨等所行而学，是菩萨摩诃萨虽未受记而勤精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为如来应证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生性中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于一切法毕竟空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皆极净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皆远离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皆虚妄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皆是空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无所有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 与一切法不自在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不坚实性虽深信解，而亦未得无生法忍。善现如是等菩萨摩诃萨，亦为如来应证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为诸如来应证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是菩萨摩诃萨超诸声闻独觉等地，定得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诸如来应证等觉说正法时，在大众前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及诸功德。是菩萨摩诃萨定当安住不退转地，住世第一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否则善现若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无疑无惑，不迷不闷，但作是念：如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理必然定无颠倒。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闻般若波罗蜜多，深生敬信，见次当于不动佛所及诸菩萨摩诃萨所，广闻般若波罗蜜多，于其意趣深生信解，即信解已，当得住于不退转地，住世地已，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但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疑无惑，不迷不谬，深生信解，不生诽谤，上获无量微妙善根，况能受持读诵通力，以真如理细念思维，安住真如精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诸法实性竟不可得，于何可说诸菩萨摩诃萨安住真如精勤修学，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我告善现：如佛所化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来所化都无所有，法离真如亦不可得。谁住真如修菩萨行？谁当安住不退转地？谁证无上正等菩提？谁转法轮？说何等法？度何等众？世尊，真如尚不可得，何况得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此若实有，必无是处。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如来所化都无所有，法离真如亦不可得。谁住真如修菩萨行？谁当安住不退转地？谁证无上正等菩提？ 水转法轮，说何等法，度何等众，善现真如尚不可得，何况得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速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此若实有，必无是处，所以者何？善现诸佛出世，若不出世，诸法反而不离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善现决定无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广说乃至度有情众，何以过？善现诸法真如无生无灭，亦无住意，少分可得。善现若法无生无灭，亦无住意，少分可得，谁住其中修菩萨行？谁当安住不退转地？谁证无上正等菩提？谁转法轮？说何等法？度何等众？此中一切都无所有，此若实有，定无是处，但以世俗假施设有。儿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罪极甚深，难信难解。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知诸法皆不可得，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正法，甚为难事，何以过？世尊，决定无有安住真如修菩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正法事。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都无所有，与身法性，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无疑无智，不沉不默，亦不迷闷，如是等事甚为稀有。而时善现于帝释言：乔释迦，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都无所有，与身法性，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无疑无智，不沉不默，亦不迷闷，如是等事甚稀有者。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本性皆空，于此空中都无所有，谁可惊恐乃至迷闷？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身法性，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无疑无智，不沉不默，不迷不闷，未未稀有。时天地是白善现言：大德所说一切一空，是故所言常无挂碍。譬如以剑扬射虚空，若远若近，俱无挂碍。大德所说亦复如是，谁能与中而敢抗对？第二分，十余品第65之一。儿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我如是说，如是赞，如是记，为顺世尊实语法语，于法随法为正记否？十不告言：乔释迦，汝如是说，如是赞，如是记，量顺世尊实语法语，于法随法成为正记。时天地是复白佛言：稀有世尊，大德善现，诸有所说，一切一空，无相无愿，一一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一一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一一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一一 苦集灭道圣地，亦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以菩萨摩诃萨地，亦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以无眼六神通，亦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佛告天地是言：乔释迦，具受善现，住诸法空，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尚不可得，况有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者可得。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尚不可得，况有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者可得。观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尚不可得，况有修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者可得。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尚不可得，况有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者可得。观苦集灭道圣地尚不可得，况有住苦集灭道圣地者可得。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尚不可得，况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者可得。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尚不可得，况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者可得。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尚不可得，况有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者可得。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尚不可得，况有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者可得。观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尚不可得，况有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者可得。观五眼六神通尚不可得，况有引发五眼六神通者可得。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尚不可得，况有引发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者可得。观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尚不可得，况有引发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者可得。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尚不可得，况有引发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者可得。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尚不可得，况有能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者可得。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尚不可得，况有能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者可得。观一切智智尚不可得，况有能得一切智智者可得。观正法轮尚不可得，况有能转正法轮者可得。观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尚不可得，况有以此相好庄严身者可得。观无生无灭法尚不可得，况有能证无生无灭法者可得。何以故？乔释迦，具受善现，于一切法住远离住，住极静住，住无所有住，住无所得住，住空住，住无相住，住无愿住。乔释迦，具受善现，于一切法住如是等无量圣住。乔释迦，善现所住无量圣住，比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住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行住，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乔释迦，除如来住，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住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行住，与诸声闻独觉等住，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 吾等吾等等。于是故，乔世家，若菩萨摩萨欲助一切有情上者，应助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行住。可以故，乔世家，诸菩萨摩萨住此住中，超诸声闻独觉等地，正入菩萨正性离生，能速圆满一切佛法，永断烦恼习气相续，能即证得一切之智，得名如来应证等觉，能常利乐一切有情。儿时众中有无量无数33天闻佛所说，踊跃欢喜，各取天上微妙香花，奉散如来及比丘众。是时众内600比丘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屈躬恭敬，合掌向佛，瞻仰尊严，目不暂舍。佛神力故，各于掌中微妙香花自然盈满，是比丘众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各持此花而散佛上，及诸菩萨。既散花已，咸发愿言：我等用思圣善根力，愿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声闻独觉所不能住，速去无上正等菩提，超诸声闻独觉等地。儿时世尊知比丘众增上益乐，取大菩提，定不退转，即便微笑如佛常法，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金银破枝，遍照3000大千世界，其光渐射环绕佛身，经三匝夷从顶上入。儿时庆喜，既读思睿欢喜踊跃，即从坐起，礼佛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诸佛现笑非无因缘，唯愿如来哀悯未说。佛告庆喜：是比丘众于未来世兴欲劫中，当得作佛，同号散花如来，应证等觉，明行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颇劫凡，彼佛受量所居国土，比丘弟子一切皆同。是诸如来应证等觉，出生出家即成佛后，随所在处，若昼若夜，常与无色微妙香花，一世因缘，故我微笑。是故庆喜，若菩萨摩萨欲得安住最胜住者，当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萨欲得安住如来住者，当行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先世或从人中末矣还生此处，或从都使多天上末来生人中，彼与先世或在人间或居天上，有曾广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与今世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如来现见，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身命财无所顾者，定是菩萨摩萨也。卷第457。